给自己机会感觉，细胞分裂得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做掉偶尔明星刻苦翻阅复合的美，细胞分裂得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 喝一类但我不要后知后觉，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坚决，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，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，细胞分裂得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抽掉后为明星刻苦翻脸复合的美，细胞分裂得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，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尖锐，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保持心扉，我可以从头到